市场人士指出，美元较大波动可能引发年初以来升值过快的人民币汇率调整，但从更长时间来看，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相对良好及支撑有力的基本面，使得人民币汇率运行方向还不会出现大变化。分析人士表示，这一轮美元走弱主因在于市场更加看好其他发达经济体复苏，欧元、日元、英镑等升值致使美元指数承压。临近春节，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又有一波行情。某城商行发行的某低风险理财产品收益率高达 5.9%， 要求是起始资金30万，期限为一年。业内数据显示，上周理财产品发行量在5款以上的共有135家银行的产品入榜，其中有52家银行的平均收益率在 5% 以上。业内分析，受央行的定向降准、临时准备金等组合政策影响，今年春节前流动性整体平稳，不过银行仍然相对谨慎，理财收益稳中有升。距离春节近半个月的时间是一个机会，这段时间理财收益不会有大幅变动，建议投资者做好理财规划。今天沪深两市共有34家公司临时停牌，多数公司的理由是将披露重要事项。沪市包括康新新材、新华锦、东方银星、派斯股份、邦宝益智、方盛制药；深市包括欧普智网、斯尔特、西陇科学、南洋股份、飞马国际、东方海洋、嘉伟股份、新海怡、传化智联、永安林业、银河生物、长城动漫、哈工智能、沃尔和财、汇源通信、远望股、博腾股份、星源环境、机智科技、融科科技、万方发展、宝英股份、普邦股份、厚朴股份、南丰股份、金一文化、拓斯达、金利华电。在上周五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了多家公司公告因股东质押股票跌破平仓线的消息，让投资者为股价持续下跌的上市公司担忧不已。今天有数据显示，目前有43家公司的股价跌破净资产。从这43家公司所属的行业来看，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其中有部分被错杀者包括多家金融类企业，另一部分企业则属于问题户，股价低迷的同时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依靠外力扭亏的上市公司而言，即使股价跌破净资产，投资者也难有捡漏的动力去投资。继保利地产、龙湖地产之后，又一家大型房企就租赁房发行储价式 REITs 产品，也就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这家企业是碧桂园，项目的合作方是中联基金，产品规模100亿元。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存量房的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除了保利和碧桂园发行的最为接近公募的 REITs 产品之外，魔方公寓、招商蛇口、旭辉、龙湖等企业也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类 REITs 产品。好，最后的股市收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收市情况。截至收盘，沪指报3487.50点，涨0.73%；深成指收于10836.25点，下跌0.81%；创业板指数收于1688.27点，下跌0.83%。盘面上，银行、航空、机场、煤化工板块居涨幅榜前列，白酒、白色家电、精准医疗板块居跌幅榜的前列。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投资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晚上好。 好，你好，请您从大盘的走势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资本市场的情况。 好，今天呢A 股是一个比较大幅的低开，主要受到是上周五啊欧美股市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的影响。但是A 股呢有自身的特色，对外盘啊基本上影响力也就是一个开盘，然后非常看到的很利索的啊，就是把那个开盘的低开的部分啊收回。整个下午在一些权重啊，例如一些供给侧改革的受益的板块个股带动下啊，这个上证指数以红盘报收。整个市场呢低开高走之后，整个市场的情绪面并不是非常的积极，因为今天看到3000多家个股当中啊还是有2000家是绿的，所以整个市场分化严重啊，对 参与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技术上的要求，还是要谨慎一些。 今天有不少白马蓝筹大幅下跌，您分析背后有哪些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啊，以白酒啊、白色家电啊，包括一些前期像格力电器啊等等一些品种啊，走势并不如人意。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像公布业绩大幅增长的一些个股，例如说像方大碳素啊、隆基股份啊，都是业绩大幅一增，但是呢，走势呢，还是差强人意啊，调整比较多。在这个分析这个原因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例如说像银行为代工商银行为代表的银行股啊，包括一些煤炭啊、钢铁啊，包括像保利地产的一些房地产股啊，他们呢都是在跌创新高。所以呢，我们并不认为说是啊白马大蓝筹是集体调整，而是说这些白马的细分行业当中呢，在不断的轮动啊。前期呢，可能白色家电、白酒走的比较好，那么涨幅大了之后呢，由于比较效应。包括我们三月初就有两会要召开，所以针对这些供给侧改革的受益啊，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像人民币汇率变动啊，包括美元的汇率变动导致的像航空啊、造纸啊，是包括一路一带啊，今天一些品种都已经有走强的创新高、创近期新高的表现。所以针对大白马的调整，我们是认为他们不断的是结构化的一个调整，但是并不是整体调整啊，其中机会还是大于风险，还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 好，那您分析这些调整的蓝筹股在这段时间是否是上车或者是补仓的时机呢？ 近期有个市场有个特色，就是强者很强啊，在短期如果说是要有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呢，还是应该紧盯这些盘子比较大，然后业绩呢比较稳定，而且在不断创新高的个股。补仓怎么说呢，因为这些调整的大白马呢，他们也是结构性的调整，他们的自身的价位其实也并不低啊，因为回头来看的话都是持续涨了一年左右。所以针对三月份之前啊，因为太长的时间我们也不太去愿意看到，因为三月份两会召开的时候，我们想针对供给侧啊，包括一路一带啊，包括像一些传统行业的，包括像一些汇率带来的像有色呀，包括一些大宗商品啊，他们的机会确定性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就我个人看，加仓强势品种，加仓供给侧改革的品种，加仓汇率变动受益股哈，那么会在短期内啊比较适合中小股民去关注。因为调整的时候呢，因为怎么说呢，调整的时间长短我们又不好预测，所以还是从强势股去着手会比较更好一些。 好，今天有分析认为金融板块将会替代白酒消费板块成为避风港，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金融板块我们看到现在像工商银行为代表的银行股啊，今天的表现是最为亮丽啊，整个银行板块涨幅达到3%以上。从这个道理上来看呢，白酒这件事情呢，可能和近期啊召开的相关会议相关，就如我们上个星期一的这个也是做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近期有些消息面的因素也比较多啊，包括刚才讲到这个白酒啊，也有一些相关的会议指导说这个白酒的太高消费也是一些的问题，包括近期所谓消息面调整啊，不管是银监会讲的这个关于房市啊、股市的资金的要严控，还是针对一些信托杠杆产品的降杠杆啊，还有一些大比例质押的个股，导致的一些闪崩的现象。所以我们近期针对安全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尽量考虑一些大白马的品种，而且是不断创新高的啊，然后符合两会精神的一些品种。所以银行板块比白酒板块来说呢，相对来说更加符合一些政策导向。所以从稳妥起见，还是考虑一下银行保险啊，包括一些汇率变动啊这些方面的个股会好一点。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今天晚上美股的走势会对明天的 A 股开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您建议大家在明天开盘操作当中要注意点什么呢？ 今天早上直接低开了将近40-50点，因为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根据近一年左右的回溯来看啊，美股一方面是指的走的持续很强，所以它一直是一个大牛市的走势，所以他们的调整呢，应该说也是，如果说是一个大幅调整，也是刚刚开始。那如果说今晚美股继续比较大的调整的话， 针对 A 股来说呢，可能也只是影响一个开盘，因为我们目前引导整个 A 股市场的还是这些大蓝筹啊，这些大蓝筹无论在政策的扶持啊，包括业绩啊，包括主力的关注度来说，都不会出现说集体崩塌的现象。所以如果大幅低开，针对我们手上持有大蓝筹的这些股民来说呢，反而可能是一个逢低加仓的机会。所以我认为美股的哪怕今晚它再大跌的话，对 A 股的影响可能也是一个早盘啊，并不会对整个 A 股的稳定有太大的负面压力。 好，谢谢资深投资人张小青的分析，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北京时间晚上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北京城市广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那接下来我要请出现场的两位嘉宾啊，这是我们今年节目的一个改变哈、我们尝试啊把证券行业的专业人士和其他不同领域的从业者啊放到一起啊，让他们来碰撞交流，看看是不是可以对我们影响啊更多啊，让我们对于某一个行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要着重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家装行业啊，也包括呢这个建材啊，包括这个装饰公司，也包括这个家具制造企业。那首先我们要有请今天的一位新朋友，来自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永刚。永刚你好。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好。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这个家装行业啊，首先我想问一下永刚啊，这2017年你们是作为装饰公司的代表哈、日子好过吗？怎么这么 这 感觉是一阵苦笑、 对，这个笑声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很多。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分阶段来去看一看。上半年来说整体还是不错的。对，因为其实我们上半年做的很多的项目啊，其实都是从去年就已经会有一定的积累，也就是从16年，应该说是16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有一些积累，一直到17年的上半年，其实我们都在共同在这样去做着。但是自从上半年国家下了很多政策之后，对于房子的限制，购买的限制，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个装修行业会有一定的冲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尤其是像下半年更为明显的环保方面的一些治理，也会造成了很多时候的装修上的一些困扰或者一些阻碍，所以说下半年的日子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 那你们这个行业当中有上市公司哈、 有， 也有很多这个不知名的小企业哈、你刚才所说的是大家整体的感受吗？你可以举几个我们不点名啊的例子吗？ 其实去年啊，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我是只是说在北京，有几个事情可以很具代表性。上半年动作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下半年的时候很多的建材城其实是拆掉了。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北边的小营建材城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瑞新建材城啊、东方家园呀、十里河建材城啊、思汇建材城啊等等等，包括像楚艺陶瓷城，这些其实都已经拆掉了。那么拆掉了，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显现，就是我们想去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去哪里去买。而且呢拆掉了之后很多的商家其实已经离开了，就没有了，那么也会造成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的一个上涨。而国家来说呢，对于我们整个的房子的控制其实还算比较严格，所以说会造成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房子不是特别多，但是价格一直在上涨，这样的一个困扰。而今年的也就是像现在还是属于17年年底18年年初，那这时候呢有一些装饰公司会存在着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某某原来的四小龙之一，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把所有的设计师全部的裁员。就是所有设计师全部都不是一种雇佣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受这个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呢，就是从17年的时候，其实国家对于这个公司的尤其像税务方面管控的会比较严格，会造成了很多时候的一些偷税漏税的问题是解决不了了，是规避不了了，那么现在呢就转嫁给个人。那么就像这家公司其实是能够希望按照 不是以设计师个人来去对接的，而是希望你设计师能够以一个公司的形式来去走，所有的账务一定是公对公的形式，就等于把他自己原本上应该承担的这些税务现在分摊给每一位设计师自己的公司，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所有的量没有那么多了，需要养这么多的人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也是很大一部分的开支，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些公司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地面，就是把外边外府或者其他的地方的这个就是这些商家全部都给取消掉了，全部都是直营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加盟的形式，全部都没有了，全部都是直营，而且呢将北京自己的公司全部都给分包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承担店面的租金费用、纸张的办公费用，还有是设计人员的这个底薪啊、薪酬啊，这些都不承担了。 我明白了，这个实际上是这些装饰公司压缩成本的一种考虑，一种是人员上面的，一种是运营上面的成本哈。 没错，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其实都是在这一年上面。 哦，那金鑫哈，你从这个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这蕴含着哪些机会，或者是会有哪些调整呢？ 是这样，刚才咱们通过介绍以后也发现一个问题啊，说等于说看我们看到一个行业的发展在从一个零散往集中的这么方向去发展，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其中是带来一些房地产的一个因素嘛，我们看到房子说由于国家一些政策的一些发展出来之后，使得我们看到了一些所以说雇佣会变少，使得会影响到一些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行业一些发展吧。但是问题就在于哪一点，我们发现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其实他们没有跟着我们的这些房子的周期在就一些行业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像家电，为什么龙头公司起来了，他们可以逆着周期去走，因为他们有硬件优势。刚才也介绍过说有公司是为了砍成本，对吧，那一些龙头公司他就因为他是龙头，他会对他的上游或者说他的相关企业他会有一个成本的一个话语权，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其实不太在乎说一些成本的一些变动会对他们的一些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反过来说，由于他们有这样的龙头的一些企业的话语权，他们去有能力去把我们这些的一些事情去转嫁给我们的消费者，或者说转嫁给我们的一些原材料供应商，去让他们去承受，反而使我的地位还在不被动摇情况下，而且反而会越来越巩固。 明白， 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行业的一个机会出来了。 所以说就是越是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呢，越是这个企业整合的时候，越是优胜劣汰的时候。那刚才啊，永刚呢，他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哈，切身的感受到了冷暖。那对于某些企业来说哈，这就是福；对于某些企业来说，这就是挑战，是吧？所以这是装饰公司所面临的一个局面。我们也知道，装饰公司在 A 股市场当中也有几家这个上市公司哈。我们找一家啊，我们来看看啊，比如说这个北京的一家企业吧，东亿日盛，是不是002713？我们看看它去年的这个走势情况如何哈。好，我看一下啊，目前来说呢，它去年的这个走势啊，还是有起落，有起起伏伏的。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呢，大概是在这个26块钱。左右，那么目前的价格呢也在26块钱左右。在这个6月份和7月份的时候呢比较低，那个时候呢是20块和这个18、19块的那个样子哈，它一直是属于震荡下行，然后震荡上行这么一个走势从形态上来看，永刚，跟你刚才所说的行业上半年还可以，下半年突然感觉好像进入寒冬了，是不是也有点点相似呢？ 我其实这是从这个 A 股市场上能够看到的，但是我们从这个真正的切身体会，包括像跟东亿日盛的很多的同事们，包括跟领导们在聊天的话，其实整体感觉就是和我们刚才所展现出来跟告知大家伙的是一样的，整体感觉其实都是这样，这不是某一个小品牌公司或者大品牌公司某一个个人的反馈，而是整体的反馈。 你看它的公司的股价在去年的这个3、4月份是到达一个最高点，也就是27、8的这个样子哈。那么 在这个去年的七月份的时候呢，到达一个比较低的点。 嗯， 那么从七月份以后呢，又开始往上走了。 嗯， 哎，这为什么呢？ 其实要我说的话，我认为有可能是一个装修的一个淡旺季的事情。 嗯， 因为这个截止点正好是我们装修的淡旺季的一个截止点。三月份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嗯， 等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六七月份的时候，已经进入到夏天。就是这个并不是特别适宜装修的时间的时候，那么低一些是有可能的。等到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那么又恢复到了一个装修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啊，这个是跟装修的自己的这个 含义特性 有关， 对， 就跟那个啤酒啊、航空啊，有时候啊也受这个季节性因素影响有关啊。但是如果从整体一年来看，它一年没怎么变。 嗯。 对，但它整个反应其实就和咱们之前去上一期节目是一样，坐电梯一样，咱们看到其实它刚才也说过，刚才您也说，不是他们有周期性的反应吗？其实咱们能看出来一些，就还一直咱们一直在强调龙头的一些好企业，它其实已经出现了逆周期这么一个走势。比如说咱们去上一期谈的格力电器啊，咱们这一次看的一些，一会儿会要聊到一些家具行业 ， 它也是会有逆周期的表现。那其实整体走起来看，其实市场刚才像您说的一样，是不是？我们可能是由于周期影响，但是我们能想到一点就是，去年的房地产那些龙头企业，他们的盈利非常好，说明他们的房子其实还是销售的也很多，但是我们回到说跟它的一些匹配的，比如说像家电呀或者家居，其实都走出来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看到一些装修行业它是没有起来？其实还是没有说它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洗牌的状态之中嘛，还是没有能分化出来。那我认为这种洗牌没有像说咱们的像家电那么洗牌那么快，还是因为它的一些说行业的一些属性嘛。比如说像家电，他们有一些像格力有一些很好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专利在那儿，给他们造成了一个行业壁垒。或者说像家居这一块，他们也有自己的很多专利是造成了壁垒。但是说在去装修这一块，其实 问问永刚吧，你们这行业有壁垒吗？ 这个其实我没有，是这样，我是觉得因为在这个整个装修行业里边，很多人都会知道其实真正来说并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我是觉得很多的工人可能做个两年师傅可能就可以直接去做了。像这个设计人员呢，可能就从市面上报上一个短期的，比如说半年或者说是几个月的一培训班，也可以来去当行业的一个设计师。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整个行业没有一个太过硬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导致了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个公司能够牛到一个什么什么程度，也我觉得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看一个数据啊，当然这个数据有点早了，最新的我还没看到，12年的时候这个家装行业啊前百强的份额才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几%，个位数。我想过这几年它也不会上升到比如说90几哈这样的一个高度集中哈，大家注意是前百强哈，所以大家就在呼吁说这个市场是个万亿级的市场，为什么没有一家百亿级的家装公司出现呢？ 我觉得就跟刚才我说的是有关系 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那么牛的技术要求和核心竞争力在这里边。而且呢我觉得一个大公司在这儿摆，我们看着是个大公司，其实占的份额是会特别特别小，而其他一大部分都被更小的来分摊了。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两个领域哈。一个呢是跟我们这个家装有关的这个上游材料啊，水泥啊，海螺水泥啊，比如说防水材料啊，这个东方雨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建筑材料，比如说北新建材，那在去年走的是非常漂亮哈。 没错。 此外呢我们还要放在这个下游，比如说这个家具制造领域，那有一些公司也是走出了非常不错的行情，这背后有哪些逻辑呢？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证券行业的从业者，一位是家装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一起来聊一聊2018年的这个家居建材家装行业的一些机会啊。刚才我们说了，说这个家装公司在去年的日子不是很好过，那18年似乎还要延续一段这个整合的这么一个周期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水泥吧，说说建材吧哈。我这里有一个资讯啊，从个股配置上来看，十大建材重仓股占基金股票投资市值的比例明显提升，创五年新高。以目前的基金前十重仓持股占流通股比重及持股市值显示啊，中国巨石、海螺水泥、东方雨虹、北新建材、大亚圣象、奇斌集团、伟星新材、华新水泥获得机构的青睐是相对较多的啊。那么就以这个海螺水泥为例，海螺水泥重仓持股基金数从2017年三季度末的111家上升到了2017年四季度末的125家，持股数从 0.97 亿股上升到 1.13 亿股，持股家数上升，持股数量啊也上升。同样啊，冀东水泥也是出现了这个持股数和这个持股的家数啊均上升的情况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吧哈，这个为什么这个水泥啊，还有一些这个建材啊，这么受基金的青睐？首先问问永刚，去年水泥涨价了没有？ 有一段时间涨了，而且涨幅还比较大。 哪段时间？ 就是国家查环保这段时间。 涨得多大呀？ 您比如说从20几块钱涨到了57块钱。 哦，那你预计未来还会涨吗？今年开春之后啊？ 这倒不是很好说，但是之前的时候已经就是9月份的时候已经下达了一个最严停工令。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为了查环保，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那么最严停工令过去之后，还要看一下国家政策究竟是怎样，它能不能够将一些生产能够放开。如果能够放开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幅的回落，但是如果是还是继续管制这么严格的情况下，可能就 不是很好说了。尤其是像今年，就是17年的时候下半年，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 商家消费者之间的这些对话，就是说了，你先别问这个价钱有多少， 嗯， 你先问问这个有货没有货，如果有货，您先庆幸一下，先把它买下来， 嗯， 然后我们再谈价钱，会存在着这样一个没有断货的这种形式。嗯， 除了水泥之外，还有哪些建材他们的这个价格出现上涨，或者是供应量受到了影响？ 你比如说就像这个北新里边的石膏板以及青钢龙骨，这些其实都会有一些价格的上涨。 嗯， 另外呢，其实其他的也都会受一些影响。整个建材行业的话是一涨整个都会跟风，全部都去涨起来。 嗯， 有一些真的是受国家的政策影响，但是有一些还会和比如说像北京的建材城的拆迁、房租的上涨，然后还有一些是跟风的，就是它即使没有真的上涨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利润，别的都在涨，那么我也适当的去涨一些，这种情况下也会增加了不少。 嗯，好，刚才我们所说的北新建材啊，包括这个海螺水泥啊、东方雨虹啊，那去年的这个走势啊，都是非常之漂亮啊。 嗯， 那么大家也都谈到了，就是说这个环保新政对于这些企业的影响哈。 嗯， 那我想问问建新啊，你们也是经常研究一些产业政策哈。 嗯， 你认为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多久？ 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看国家政策来说吧，这个环保这个攻坚战咱们还是要持续打下去的，而且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成果吧。比如看咱们看最近北京的天气，其实已经比前两年好多了，所以说这种成果还是体现， 嗯， 所以说那以后持续的一个预期还在。那只要预期在，我们能看到刚才也是说过嘛，咱们从市场上去反映来说，整个上市公司其实就是由于他们的原材料进行涨价，直接利好了一些上市公司的收入，造成了我们看到了能看出来整个股价有这么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未来还是跟着国家政策的这么一个波动来进行一个，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影响方式，但是能预期来看，国家还会是坚持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家具行业哈。 嗯， 家具行业现在呢也分为这个传统型的， 没错， 和这个新兴的啊， 没错， 通过互联网哈，或者是 O2O 啊，场景化的服务啊，线上线下整体结合的服务啊， 嗯， 来搅局的啊，这么一些参与者，而且人参与的呢都是大公司哈， 啊，没错。 说到这个家居公司啊，17年是他们集中上市的一个阶段，17年不完全统计，至少是六七家呀，啊， 没错， 这是定制家居的这个扎堆上市年，嗯，所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问问永刚哈，对于传统的这个家居制造企业来说有冲击吗？ 有。其实这个事儿像刚才我们在私下里边还在聊呢，好多时候说不仅仅是对家居行业会有冲击，那么对于装饰设计会不会有冲击？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家居它其实能够给你进行配套的设计。我说这个冲击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专业跟非专业它是不一样，视觉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真正来说，根据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啊，生活的这个家居产品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种改进。像以前的时候呢，人们要求的这个实木的家具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生产比较慢的一些家具都会比较的多，但是现在随着人们生活的节奏会比较快，那么这种集成式家居也会从日益凸显出来。就像我们现在提到的，会有很多的定制家居，那么他们其实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生产周期其实特别特别的短。 嗯， 生产一整套的全屋子的家具的话，如果紧凑一点的话，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来， 嗯， 而不是像其他的一些家具可能要生产个两个月左右，不会有这样子的时间。而他们的金额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贵。 嗯， 这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比较贵，利润很高是吧？ 利润我觉得会比实木的一些会要贵很多。而且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它其实倡导的是全屋的一个形式。 嗯， 它能够将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有的产品，它全部都给它收纳进来，其实也是冲击了很多的传统的这种家具的生产商。我觉得这方面影响会比较的大。 嗯，好，那建新怎么看？ 是这样，刚才说的是也是这么一个行业现象。那通过我们来说啊，我们也是去 从的大方面去分析一下，我们发现说为什么家具这个行业啊，其实也是有分化的。就说那些定制的家具的这些企业，它其实您刚刚也说了，去年集中上市的非常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一个情况出现啊？给大家去做几个分享。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这种新，刚才像说的是新兴这种行业，它有几个优势。对于我们传统家具来说，一个对于咱们从分析家具公司来说，他们库存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就是客户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就是我们先做先弄。那这样对于来还另外就是说，我们就不像老家具是我们有可能要去存货，在大卖场里存很多，那他资金周转不开。那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从财务上说，我的应收账款会很少，会很有很多预收账款，因为比如都是很好理解，比如说咱跟一个做定制家具的去说啊，说你这样你得先交多少多少钱，我们才能给你做这个设计， 是 对吧？那这很简单想，就是说他们就会有很多的预收账款，能帮他们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流动。那对于老的一些家企来说，冲击其实从他的整个公司的一些账面上来说，这个是非常大，因为老的家具有可能就是由于首先他不会被份额越来越少了嘛，所以他的公司就很不好运转起来，这就是一个大的冲击的最大一方面。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一个市场的，从咱们那个发展角度来说啊，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能发现啊，一手房少了，但是二手房的交易量上去了。那二手房交易量会带着什么东西？都会带着新一轮的一个装修出来。但是这一代是哪一代来出现二手房交易？就是看这种80后啊，他们开始。 建新说的是整个啊，不是说北京市的、啊。 对，整个的一个、啊、对，整个是80后出来之后，他们的思想其实和我们的老一代有可能思想不太一样。我们发现他们会知道什么？会知道，要不就是知道宜家。对不对？那些非常简约的时候，要不就是我们由于我们生活的状况的一些改变，说我们想自己定点什么样的东西，已经不是说要之前说那个大木头的或者说大红木的那种古典风格已经没有出现，所以这一代的消费的一个思想观念的改变，也会造成了我们定制家居它为什么会能是逆着说我们家具行业这种说跟之前是跟着房地产来走吧，能逆着这样周期脱颖而出，这也是一方面。那还有一方面，我们发现啊，也是通过国外的一些咨询机构，他们也是做了一些统计，说我们的人均的 GDP 上来之后会到达一定程度，我们把衣食住行里面会把这个住这一块也是会提升到一定等级来。所以说咱们看到一二线城市现在其实我们看已经出现这种状况，那三四线城市其实也是慢慢的赶上来这样的节奏，那使得会有更多越来越多的人去认识和了解或接受定制家居这一行业，而慢慢的在逐渐侵蚀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么一个份额。所以说能看到为什么能从去年有这么多做定制家具的企业，而且这些公司它的盈利在不断的向好的这么几个方面吧。 嗯，我们说他们的利润吧。 说他们利润，咱们给大家去通过几个数据来给大家去说一下啊。我们也做了一些统计，那咱们举几个例子，咱们从 ROE 来说吧。我给大家看一下 ROE 啊，从12年到16年，比如好莱客啊、欧派家居啊、还有金牌厨具这些，他们的净资产收益率其实有在 33.17、35.28、27.42这么多，但是我们看到平均才多少？他们都是做定制家居的嘛，那整在家具这个行业来说，平均才 13.45， 他们整个做定制的要比平均数会大上差不多有一倍多这么多。所以说能看到其实这样的，通过几个数据来说吧，能看到他们的利润来说也是。 你再把那个净资产收益率跟我们说一说 啊。咱们也从好莱客、欧派家居、金牌厨具和上品的宅配的一个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啊，12年到16年的平均值是33.17、35.28、27.42、34.42和34.42。但是呢，我们看整个大行业的家具行业的平均值是在13.45%，这么多，等于说我们看我们定制家具的几乎能达到我们平均水平的两倍出来了。 刚才永刚也说了一下啊，他们的利润比那些做实木的 公司要挣钱。 要挣钱，因为毕竟说实话，板材的所有的这个成本并没有很高，它对于原材料的要求并不高。 嗯， 它其实有些时候是原材料的下脚料人工组合成来的一些板材，那么也对于原材料的要求不高，而且的话呢，它的生产周期会特别的快。 嗯， 也就是其实同样，比如说同样挣10块钱，然后这边用7天挣完了，那边用2个月挣完，它 那传统家具怎么想啊？他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这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客户群体， 嗯， 毕竟还是有一部分人也会喜欢这些的，而且也会对一些这种快节奏的这种家具的话可能并不是很喜欢，对于实木的家具的一种喜好，包括认为这种环保或者认为可以传世或者认为上升到这种艺术和收藏的这种角度来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也会占有一定的份额， 就是他们这种需求还是要在的， 一定会有， 但是呢经不起人家增长的很快，是吧？ 对对对。 嗯，刚才呢，建新呢是从这个净资产收益率的角度啊，从消费者消费心态的变化的角度，以及啊我们整个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的一定层面之后啊，我们对于生活追求的角度、等几个角度都进行了这个分析哈。 嗯。 那下面我从另外一角度提一个我们值不值得投资的问题。 嗯。 因为去年呢是很多这个家居企业，特别是做定制家居企业集中上市的一年， 嗯，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来说他们这个股价尽管在达到最高点开板之后呢有一些回调，但是总体来说都不低啊，都不低。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上品宅配啊，现在165块多钱一股， 嗯， 它的这个市盈率啊是60块钱啊。刚才你们说的一个做橱柜的叫什么？欧派是吧？ 欧派家居，对。 欧派，我看看啊，它呢现在是139嘛，市盈率是44啊，这都是2017年初上市的，就那个阶段上市了很多企业。 没错，没错。 嗯，那你怎么来看他们的这个价格？现在的价格值不值得投资的问题？ 现在价格其实咱们是看怎么看了，因为刚才也是一直在说这个行业的现在整个咱们 A 股的一个市场的投资风格已经是非常趋于说我们看去关注它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营业能力，或者说看到一个它是怎么样一个发展周期吧。那咱们刚才也聊过说房地产现在通过一些咱们的一些国家的一个调控啊，我们认为现在房地产其实会有短期的这么一个调整，但是呢能发现也是在像龙头集中的这么一个事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欧派家居，它现在应该是橱柜的老大了，它这样呢会它一个是它有一些一行业的话语权，会有一个和大的一些房地产公司进行一个磋商的这么一个预期在这儿。另外呢其实刚才也说过，这定制家居说感觉说是说料子有可能不太好，但是说它能要上价来，那整个市场的天花板也是在这儿，我们的渗透率其实远远没有达到我们之前的一些报告的渗透率，所以说市场的天花板其实还没有到。 嗯， 那说投资价格来看，我们能看到其实通过研究他们之后的一些市场的一个份额在还有一个逐渐扩大或者盈利还有能继续提高的空间在这儿，那对于目前的股价虽然说看着有一些高，可能说对于目前的投资来说，就是跟我们要对于短期投资来说啊，可能是要根据一些市场的风格或者说市场的氛围吧进行一个调整，但是说从长期的投资来看其实还是很具有一些投资的价值的。 好，那怎么从这些里面去挑选最值得投资的公司呢？这就是建新的专业了。刚才你们分析了行业啊都不错啊，前景很好，天花板还没有达到呢是吧，还有增长的可能。那这么多企业你要挑的话你怎么挑？ 那还是咱们从两个维度，还是从一个市场消费的，就是投资嘛还是要靠近市场对吧，咱们市场消费看到说也是做过一个调查，说现在目前咱们刚才也提到年轻人了嘛，年轻人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是一个卧室一个厨房，但是他们一个喜好得改变，那所以还是咱们从这两大方面去找龙头公司，因为市场风格嘛，刚才也提到过说也是要跟着风格走的，那风格就是走龙头，那咱们也是走龙头去找。那从橱柜这一块，那就是还是欧派家居这一块，是因为是龙头嘛，它的不管是它的一个从公司的一些从下设的一些营网点来说啊，从它的整个市场能力来看还是非常强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叫索菲亚的一个定制橱柜，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年轻人也比较注重 这个，上市时间不短了， 对，所以说，但是咱们换一种角度来说，咱们去跟一些年轻人去聊，哎，知道不知道？哎，都知道。而且我们现在我单位同事的人，一些去装修房的人，也要说去、要去从索菲亚去定价，做去定他们的一个定制一个。 我们要提醒一下听众们，我们今天节目不做任何的这个消费推荐啊，我们只是在做这个行业分析，任何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咱们这种投资，其实我个人每次意见就是说，他能不能、这个公司的产品能不能传递到。消费的层面来让大家认识，这是我们其实非常看好这个公司的一个理念， 这就跟巴菲特买可口可乐一样的逻辑是吧？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两家龙头吧，其实是作为一个是厨房这一块，一个是卧室这一块，两个龙头企业，我是认为是值得去关注的。 那你认为这个行业里面有哪些风险 啊？风险来说肯定还是政策性风险，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房地产啊，它的一些销售或者是再有一些什么政策对它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冲击，它肯定龙头虽然说向龙头集中了，但是对于龙头也会一样的缩减，对于我们传导到一些他们的相关行业来说也会受到一些大的一个影响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风险。那也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行业内部的一些波动性的风险，其实也会造成了一些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的一些影响吧。 我在这里啊衍生一个观点啊，就有人特别关心今年的这个石油走势啊，油价的走势是否会上升啊？而且呢，上升的幅度还不低。但有人就据此担忧，说油价上升会不会给我们带来输入型通胀啊？那会不会带来一些有可能加息的这样的动作呀？假如说这些都印证了，你认为对于家具行业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东西吧，其实我觉得关系应该不太大，还是说基础来说，衣食住行，就衣食住行这个东西嘛，都是我们一直在所需求的，还是说一定的我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一定层级之后，会把我们就是说的一些俗话点，就是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为了衣食住行这么几件事儿，这个东西还是我们最根本的需求。你最根本的需求上去了，其实对于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推动一个行业，推动一家上市公司最根本的一个动力的源泉。 好，谢谢建新啊。再问一下永刚，你对于这个定制家居企业来说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是一些你自己的分析，在今天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说说吧。 定制家具其实能够符合我们自己很多，尤其是像很多消费者的自己的需求来去走。传统的家具呢，它其实就摆在这儿，样式就这样，内部结构就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在做个性化的设计的时候，可能还是略欠一些。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衍生出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成品的家具、定制家具来去走，而且它也真的能够满足人们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关注一下，就是它的快节奏的产生以及它们这种组装的不同的方式，可能会导致了我们在这个使用以及它的耐久性上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如果是想作为一个长久来说，或者使用频率更时间更长一点的情况下，还是慎重来去考虑。 好，谢谢两位今天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财富私人定制，我们来看看一位股民啊，他的这个炒股经历，也请建新给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刘先生啊，跟我们讲了他在2012年的一次遭遇。市场当时啊，刮起了一阵手游概念的炒作。当时啊，他30来岁也玩手游，所以说呢，也就买了点。没想到呢，当年的3月份开始下跌，最高的时候啊，有一个股票是23块，他跌到17块钱的时候啊，还在加仓，一直啊加到了10块钱左右啊，就一直跌。那后来呢，由于啊相关的这个公司不断的处理好，可是股价却一直阴跌。他说，我知道这是熊市的典型特征啊，没有必要恐慌，越跌越应该买。他坚信智能手机会更加的普及，但是突然出现的一件事儿打乱了他的这个投资脚步。2012年底要买房子，和老婆看中了房子之后，因为急需首付款，无奈亏损清仓，卖的时候大概是8块多卖的。那现在来看呢， 确实是在底部区域啊，交出了珍贵的筹码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 是这样，咱们看到，其实咱们这个朋友分享就是说他钱是去买房子了嘛，但是说，一直和大家去在说这件事儿，说这笔钱希望您一直是拿咱们做股票投资，这笔钱是您不会有长期会影响您的生活的。但是我们看到需要买房其实很影响生活，那建议您哈，目前心态来说，千万不要说去想到说我们把筹码交出去了，这个错过了，毕竟您还买到房了，不关键不知道您在哪儿买的房，如果在北京的话，我觉得其实要比您一个股票其实要来的快得多。但是对于他这种投资方法，我觉得很认同的，因为咱们在上一期我记得应该还和大家去说了，如果您看好一个行业，去如果说您认同这个行业情况下，那其实能看好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逻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法。但是只是有点可惜来说，就是这位朋友他没有拿住。但是呢，这个方法还是非常鼓励的。那如果您下次的这位朋友再继续操作的话，如果对于您来说，您把这个行业看得很透，看得很明白，您这种方法，是很值得去借鉴的。但是还有个提醒您，就是千万您进行投资的这笔钱，是一是不能说对您有一些重大的影响，二是其实也是希望是您拿出一些闲钱来进行个投资了，就是这么几个方面吧。 嗯，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小王和他的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国内顶尖大学毕业，30来岁，那么本金呢大概是100万左右。炒股啊，2-3年，2017年、上半年大概到了150，融资融汇2倍杠杆，2017年10月份，杀进去了，现在啊，账面是500多万，不到550万，说单有几个交易日的账面波动就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了，感觉啊，像处在人生的岔路口。自己父亲的朋友之前也有炒股挣钱的，最后呢挣的那些钱还是回去了，工作也受到影响。他想怎么去平衡这个炒股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啊？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玩杠杆儿，他要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这样，那咱们看那个炒股和工作这个关系，应该是还是咱们一直观点，就是千万不能影响工作。那我相信他那个朋友是玩杠杆的吧，他应该是有一些那个金融知识在这里头。因为杠杆来说，我们一般提醒那个朋友或者客户来说，都是不要进行这样的参与，除非您有一定样的那个金融背景来说在里面。而且我们通过一些国家的规定来说，如果您参加这种融资融券的一个活动来说，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评级是要符合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级的。所以说这样来说能看到有一些风险在这儿，但是问题就在于刚才咱们看这位朋友也说过啊，说感觉就是非常羡慕。其实羡慕的途中其实只是看到他是如何赶上了一波就是上涨的行情吧。但是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咱们在2015年的时候，股市在一个深度调整的时候，其实很多做杠杆的人，其实他们的就是会有一些倾家荡产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只看到了一面，就是说好的一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总体来说，其实我们一定要想到每一次，其实每个风险吧，就是每一个好的收获之后，其实都背着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总结来看，就是不要老看到说杠杆的一个好处，但是也要同时看到一些杠杆的一些不利因素在这里头吧。 最后你简单的说说怎么平衡他的工作和他炒股之间的关系。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是这样，工作其实我还是建议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要做一个保证。炒股来说其实是一个您在闲暇之余去增加您财富的这么一种方法和手段。 好，永刚炒股吗？ 我还真不炒。 为什么不炒？ 因为我的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了 工作 上。工作 了， 对，关于钱方面我还真的是管的不是很多。 谢谢啊，要不然是吧，躲不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感谢两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财富大搜索节目的讨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再重复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啊，叫投资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家装建材行业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啊、机会以及呢不确定性，也希望能够给各位朋友在日后的投资哈起到一定的参考的作用。 现在是晚上的8:58，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我们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